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14章，人呢都是有私心，我就抢在大家之前霸了个位，即刻叫豆腐和顾文文先上，等我哋两个爬上咗绳之后，吕叔亦都跟住爬咗上去。冯鬼手同埋姓任嗰个女人啱啱想揸住条绳，我直接就将条绳抢过嚟讲排队啊！好快，我哋一行人就跟住好似一串糖葫芦咁挂晒喺呢条绳上边，拼尽全力嘅向上爬，眼睇住就快要到顶啦！上天点知道突然之间同我哋开咗个玩笑。就在这个寂静的空间里面，突然之间响起了一阵古怪的声音，那个声音很沉闷的，好像是地狱传来的，震雨欲聋，听到人家的耳仔心都发麻。吕叔深深地抽了一啖气，声音有点变了，惊青青地说，是龙吟啊，那个嘢出来啦。伴随着这个声音，整个山体仿佛突然之间好像受到了巨大的撞击咁，猛咁震动起上来。这一次震动更加剧烈，我已经觉得手里面的绳好像控制不住咁，踩在石壁上的脚亦都跟着山石在震，震到好像西康咁。跟住就听到豆腐在叫，哎，摆呀摆呀，条绳。而家见到山体喺剧烈嘅晃动当中，呢、这个绳索喺度掹咁摇摇摆摆，睇住下一秒就好似就快要断啦。情急之下，大家就即刻松开一只手，快啲喺度揾揾周围有啲咩地方可以稳住个身形嘅。呢一度嘅山石凹凸不平，亦都好容易攀爬嘅啫。亦都好在豆腐提醒得快，喺呢个绳就快断嘅前一秒钟，大家都揾到落脚点啦。我哋一班人就好似壁虎咁啊，全部搲住啲山石，喐都唔敢喐。头先嗰阵嘅龙吟嘅声音，只系响咗一次就冇咗声啦。不过成个山体就好似受到巨大撞击咁，震得越嚟越犀利。喺呢个时候，我感觉到头顶一暗，好似有块乜嘢大嘢喺上边跌落嚟咁。大家亦都不由自主即刻齐齐担嗰个头向上睇，呢一睇就真系吓亲啦！原来嗰一尊地藏王菩萨像喺剧烈嘅震动之下冧咗落嚟，呢一座高达十几米嘅巨像突然间倒头钉咁砸落嚟。不过由于佢嘅底部真系太庞大，因主就棘住喺个上边，形成咗一个倒钉喺我哋嘅头顶嘅巨型大佛，将我哋嘅出口大部分都被塞住咗。冯鬼手啊嬲到咧闹咗几句粗口。原先咧我哋只需要出力咁往上爬就可以直接爬出去噶啦，但系而家地藏王菩萨像啊塞住咗中间嘅部分，我哋就要兜一段路爬到去菩萨像旁边先可以出去。如果我哋而家有绳索咁仲算好办啦，但係问题係我哋而家冇绳，而且掹住嗰个山体又震到非常之犀利，即使稍微喐一下就会有重新跌落去嘅危险，咁何况我哋仲要喺个山石上边嚟爬呢一个咁嘅金睛菩萨像倒掂咗落嚟，大家嘅面色就唔使提有几难睇呀。豆腐啊派最上边，我一抬头就能够睇见佢个啰柚仔，只听见豆腐讲：这个地藏王菩萨系咪喺度同我哋作对啊？早又唔冧，迟又唔冧，啱啱就喺呢个时候嚟冧。由于咧呢个像啊比较巨大，而且系倒转咗落嚟嘅，身体同我哋离得就好近，佢个头啊倒转咗，所以佢嘅下巴同埋颈嘅地方啱啱就形成咗个小型嘅平台。呢、这个时候山体嘅震动越嚟越犀利，连我都有啲搲唔住嗰啲石头啦，更加就唔使提阿豆腐同埋顾文文。咁一諗，我同大家讲，喂，不如我哋先去呢个菩萨像上面比一比啦。讲完当即， 我就向住菩萨嘅下巴嗰度爬咗过去。由于个距离真係比较近，我一跳就可以跳到上去，稳稳阵阵。其余啲人见到咁，亦都纷纷就向呢个菩萨像上面跳过嚟。前后不过十几秒，我哋就企晒喺菩萨嘅下巴后边，企喺呢个边缘向下边一睇，见到深渊底下嘅水好似煲滚咗一半咁，不断咁翻住巨浪，推波逐浪，一层高过一层。相信可能唔使过几耐，啲水就会浸晒出深渊㗎喇。顾文文呢个时候啲神色有啲慌乱，佢讲：求仙哥嘅声音唔通真係条龙？哎呀，咁条龙点解会嚟咗呢度嘅？女叔嘅目光紧紧咁盯住下边啲水，忽然之间佢讲：小心，佢哋嚟啦！佢哋，佢呢一咁讲，大家都不约而同将个目光向下睇，睇见喺下边嘅石头上边，无数长住八只手臂好似侏儒咁嘅水底怪物，正喺度拼命咁往上爬。佢哋嘅手脚就多，所以排上嚟就好稳嘅，速度亦都好快。我心中即刻明白，肯定喺个水下边有啲乜嘢劲嘢出现，吓到呢啲嘢即刻四处逃命。听到求仙嘅声音，真系莫非系嗰只恶狡？佢吞食咗蔚蓝鲸两个人之后，唔通顺住地下河系游到咗嚟呢度？咁多地方佢唔去，点解偏偏要嚟呢度啊？呢个地方究竟有啲乜嘢吸引佢呢？唔通佢又同嗰嚿镇海石有关？我哋几个人都不断咁喺度推敲。我哋一边准备好咗武器，等到下边嗰隻嘢如果佢一旦靠近，或者有啲咩冬瓜豆腐，我哋就同佢血战一场。点知道就係喺呢个时候，翻滚嘅水里面突然之间突出咗一个巨大无比黑蒙蒙嘅头脑。哇，呢、這个头真係够大呀、啊。直径有五六米咁，两隻大眼睛好似两盏黄色嘅灯咁，头顶嘅两边仲有两隻漆黑嘅角。佢唔系传说中嘅蛟龙又系乜嘢啊？我第一次见到隻咁嘅嘢，嗰一种嘅震撼简直系冇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就好似睇 3D 电影咁，睇住嗰个水入边嘅龙头然间向山石上边吐出一阵强有力嘅水柱，嗰、那个山石上面爬住啲嘢，俾呢股强力嘅水柱全部打中，一隻接一隻嘅跌晒落水，并且发出咗好似啲鹭嘶叫咁嘅惨叫。佢哋落水之后，都仲未喺水里边稳住身形，呢一隻龙啊即刻擘大个口喺个水里边一扫。将水面上面漂浮住嘅八臂怪物全部扫晒入个口入边，嚼都唔使嚼啦！哇！我哋喺个菩萨身上边睇到呢啲咁嘅胆战心惊嘅一幕，豆腐啊更加震到只脚好似西康咁，一攞又啊蹲喺个地下度讲：哦，佢啲咁嘅胃口会唔会真系太开胃啦？顾文文原先粉嫩嘅嘴唇，而家亦都变得毫无血色。唇边就猛咁喺度震，目光盯住啲水底嘅蛟龙，脚步亦都开始往后退。但系佢只系惊咗一阵间，跟住就即刻强压住自己强烈嘅喘息声，低声咁讲：，唉，我哋先匿起上嚟，唔能够俾佢发现啊！如果讲系话咩粽子啊、怪物啊，我哋几个人都可以一战，但系呢个系乜嘢啊？呢条系蛟龙嚟嘅。我哋几条友连同佢涉牙罅都唔够啦，唔好讲话战斗啊，连企喺身都难啊。顾文文咁一提醒，大家亦都唔敢再企喺个旁边嗰度，即刻就向后退，纷纷趴喺个地下，惊住俾条蛟龙发现。我就喺个边缘地方，所以我个眼尾呢就可以睄到下边嘅情况，见到嗰条蛟龙可能都未食饱。佢个龙头又是捐入个水入边，隐隐约约咁睇到喺水底有无数乱咁捐嚟捐去嘅影。 最后都全部俾条巨蛟啊吞晒入个口入边。就系喺先前呢啲差啲攞咗我同阿女叔条命嘅水底怪兽，而家喺呢条巨蛟面前，就好似只蚂蚁仔咁，毫无反抗之力。呢隻嘢亦都好贪食嘅，连啲鱼呀、啊、虾都唔放过，估计可能佢真係饿咗几百年啦，而家諗住食返个饱啊。深渊嘅水仲喺度不断向上涨，嗰条恶蛟虽然冇骨头，但係巨大嘅身形喺个水底上边成成咗一大嚿嘅黑影，想睇唔见都难啦。过咗冇几耐，呢一条恶蛟可能将水底下要食嘅嘢都食晒啦，跟住就开始抱头，巨大嘅黄色眼睛好似好有质感咁打量住呢个阴森森嘅动物，好似喺度检查緊自己嘅周围环境。嗰一个样好似喺度讲，点解我嘅屋企而家变成咗咁样㗎？呢一条蛟龙，我諗佢原先可能就係住喺呢一度㗎啦。估计正喺度沉睡嘅时候，俾修建陵墓嘅人用养尸局就镇住咗，几百年都未喐过。点知道而家就俾我同阿豆腐唔打唔撞，就破坏咗个养尸局，就放出咗呢一条嘢。佢心里边肯定怨气难平㗎啦。而喺呢个时候正正係碰正佢暴躁狂食。如果真係万一俾佢发现，我哋就真係玩完啦。大家只能够静气凝神，喐都唔敢喐，只係盼望住呢一隻蛟龙快啲食完之后喺边度嚟就返去边度。点知道过咗好耐都冇动静。我哋派呢个金睛上上边面面相觑，一时之间亦都唔知道呢条龙究竟走咗未。过咗阵间，我只能够壮住个胆，将个头伸出嚟向下边睇一睇。我咁一睇，见到呢隻巨型嘅蛟龙个身形喺个水里边悠哉悠哉，完全系冇要走咁嘅意思。跟住佢又唔知道究竟系咪个身痕啦，定系点嘅？突然之间就开始用个身体猛咁撞周围嘅山石，呢一撞无意中就梗系地动山摇，一瞬之间山石又是崩裂，嗰啲石头啊猛咁揼喺佢身上边，佢完全系冇咩感觉。觉得系好似拗痕咁，睇到我哋嘅头皮都开始发炸。随住佢嘅咁嘅撞击，周围嘅山体亦都开始猛咁喺度震。我哋几个人系梗系唔敢大声讲嘢啦，但系一时之间又谂唔出点样样逃走出去嘅办法，急到啊成头大汗。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呢一句话果然冇错。我哋几个人啊，急到好似热锅上嘅蚂蚁咁。突然之间听到咔隆一声，巨大嘅菩萨像开始向下跌啦。原来卡住喺菩萨像嘅山体嘅边缘就破裂咗，菩萨像又开始向下垂咗一橛。我哋几个人都跟住向下一跌，身形先系腾空，跟住又重重咁跌咗落去呢个金睛菩萨像嘅下巴嗰度。顾文敏抬高个头一睇，见到呢一个地藏王菩萨像已经开始有倾斜咁嘅姿势。如果再任由得呢一条巨龙系咁撞落去，只怕呢个山石就会裂开，成个地藏王菩萨像就会即刻跌落个水入边。咁样一嚟，我哋连唯一匿埋嘅地方都冇啦。点办？究竟而家点办呢？眼下嘅情况，根本上就冇多余嘅时间交俾我哋考虑，只系怕任由呢一只咁嘅恶蛟再撞佢三五下嘅话，我哋呢一个巨像就会彻底跌落去。我心里边系一片冰凉，我啊强制自己火热嘅大脑慢慢冷静落嚟，睇咗一睇面色苍白嘅豆腐，又睇咗一睇顾文文，不由得深深咁吸咗口气，已经有咗主意啦。我同豆腐讲，我去将佢嘅注意力引开，你哋趁机就顺住呢个像往上爬，快啲逃命。豆腐听咗即刻一惊，佢讲：吓，咁你点办啊？我讲 唔怪得知求先嗰一条流云桥冇加害于我，估计可能就会遇到我会咁样样嘅。豆腐一听，眼睛即刻红晒，成面都好嬲，哑声咁讲：我唔通喺你心里边就系嗰个识得牺牲自己兄弟，然之后我自己去逃命嘅缩骨友咩？陈元，你咁嘅衰仔，平时里边系人模狗样，无恶不作，而家学咩人扮英雄啊？唔准你去！